我干嘛当助理去？ 这小助小你就从小时候助理， 到时候小助没工作没事儿，我们大磊这儿给他口饭吃啊， 剩一口什么都够他吃了。 到时候我们大磊小提琴说没人拿，小助 在专业边上扛着 扛琴， 那小提琴就跟那关老爷边上不有周仓吗？这是助仓。 上电视带你们小助， 哎， 站两边。 我怎么站两边？ 他就一个人来回跑， 这多嫌你呀、啊！ 对， 嫌你们家孩子呀！ 电视上都不看我了， 对， 就看有人围着我转，揉揉揉揉揉，拿我当杂技怎么看？ 你说你们家是不是也光宗耀祖？ 哇！ 哎，你们家小猪也可以练点东西啊， 对， 别老一天到晚玩 练腿吧。 小猪他妈一听，好你王大磊他妈！让我们孩子站你们后头，还得站两边，我们孩子也能成艺术家。让你们家大磊站我们孩子后头站两边。 那他当那练什么乐器？ 我们练箜篌、 吞宝剑。 小兔练唢呐， 对， 让你吹唢呐。 对，吹唢呐。王大磊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时候你们还没到这个阶段， 对， 王大磊还是属于锯床腿的时候， 他也没到这阶段，他得 抖抖，一个是收旧家具，一个是喝破烂的， 这俩人都站了当家。 后来呢，咱们全楼的街坊把你们围在中间了， 这还站当家？ 千万孩子们别学了，行吗？ 对，把乐器给记了吧。 周边有小孩练乐器，特别是弦乐， 弹拨也受不了。 管乐也不成，天天你听着跟大象放屁似的，嘟嘟嘟，就全是。 起步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折磨人。 谁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呀，是不是？ 没钱买大房子呀， 买大房子， 这跟那都挨得上吗？小花， 大房子落一块儿啊。 你看，不久之前有个女子啊，在家学大提琴，邻居就投诉她了。为什么呢？说自打这人开始练大提琴以后啊，就没安静的休息过。 我以为就没闹过耗子。 说这个提琴分贝啊，要说高不算高，要说低真不低。 哎，因为这大提琴呢、啊、还是低音的。 对，但是音量也不小，每天反复听人练习那不成调的曲子，实在让人心烦。所以这邻居呢，就把拉大提琴那位给告了。律师说，根据《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第46条。规定，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虽然说那个有的琴吧没有达到噪声分贝，但是如果鉴定它确实长时间影响他人正常休息，那么可以要求环保部门进行调解，调解不成也可以起诉。 我这跑调都是那大提琴带。 大提琴说我是被那小号，小号说我是被那个二胡。我是被那京剧那个。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叶鹏、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园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无穷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寂静风

就是嘛， 拿过来，中国人多，那运过来，保元多少斤？ 而且大磊当时一下就说到点上了， 对， 他没有料酒， 对， 行，咱怕腥吗？ 咱不怕腥， 他们不吃馅儿 啊、哦。您打算拿这个？ 三鱼剁馅儿， 加葱加姜加料酒， 嚯、 哎，拿花椒。 三鱼王，酸酸鱼丸子汤， 这点好东西全到您手里了。 搁姜， 哎，搁姜管什么？ 王大磊，王大磊还非得吃三文鱼王 啊？要吃王，我的天！ 三文鱼丸子汤 啊、哦！再说咱们还有一个杀手锏呢， 嗯， 咱们这儿的杀手锏就是花椒和麻椒。 哎， 什么菜砸了又给他下这两道？ 对，水煮三文鱼， 豆豉、哎、再下这两道，嗯、是不是酱油再使劲一焖？最后再来个什么？你看， 麻辣香锅三文鱼。 是不是 怎么这么在乎佐料、啊、 呛个锅最后 他们为什么不吃三文鱼因为三文鱼味儿大腥气重、 啊、得 他们 去腥 不会哎不会去腥 啊 但是现在呢有点麻烦呢 就是签证不好办我出不去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嗯、是说这个丹麦人呢他们 不是澳大利亚找我们 丹麦人也听说了澳大利亚那边一传丹麦就已经都知道了 当然传不到丹麦那儿去但是丹麦另外一支呢听说过您在咱们国内做了一档节目 对 说是怎么吃好这个 我这节目国内没火 生蚝 都在国外 丹麦人一听一拍大腿哦中国有这么一宝呢 对原来中国有一宝熊猫拎得高 人民已经是无计可施了听说你们那儿也都传了说我们这儿吃的不完是不是 对他们生蚝多好像是 生蚝太多了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麻烦了我们大使馆已经驻华大使馆发出了邀请函目前被太平洋生蚝这种新物种入侵了 哦， 哎呦， 十几年的生长简直是没有天敌。想下水游泳的人都得穿那鞋踏过它们， 都硌的。 哎，大家很不适应，游泳就应该不穿鞋。 这怎么？ 这倒是没杠台。 我们得消灭一些呀、啊。 嗯，消灭 生蚝。 是不是丹麦可以开一个10年无限次的往返？ 空运拉过来呀、啊。 就是飞机上全是生蚝，这头等舱生蚝， 头等舱最好， 经济舱生蚝， 对， 经济舱是二等舱， 然后这个 生蚝还有拖鞋， 对，空姐先推过一小车了，问来您要点什么样的生蚝？ 生蚝就不能要拖鞋了，生蚝得要水 啊，要水要水， 一等舱那个生蚝得好水， 头等舱，嗯，然后坐那椅子去一摁， 哎，出来了， 撑开了睡， 那生蚝活不到这边，都死飞机上。 完了，听说王大磊老师说这个可能是生蚝的天敌， 等会儿 生蚝。的天敌， 我是个物种是吧？我是生蚝天敌。 那个咱们这院里也都说了，说各家各户赶紧给王大磊带上蒜蓉，然后王大磊就出发了。 我也把我腌上了， 带着一包蒜蓉啊， 就会解毒去。 王大磊也那天赋诗一首，说这个北欧有蚝，蚝之大，一锅蒸不下。 这叫什么诗啊？ 需要两烧烤架，什么一个秘制，一个麻辣。 嗯，好嘛。 丹麦人民刚说乐了。美国人民不干了， 你看， 我估计我还挺抢手。 这世界人民啊， 这美国人民也想起我， 都能听着信儿了，专门贼着你呢。 我那节目在美国也播了， 不是，应该是美国没播，他们在澳大利亚看见了。 我心里是美国，就看的是咱们这儿的转，这是实况转播啊。 嗯，实况 说美国说了， 什么节目还实况转播？ 我们看到王大爷老师吃牛， 王大爷是王大爷， 王大爷老师吃牛蛙了， 哎呀， 还吃鲤鱼。我们这儿现在密歇根这块啊是悬赏100万解决鲤鱼泛滥，那另外一块呢是牛蛙成灾啊。 他密歇根可给我100万、啊。 反正你只要能把咱们这鲤鱼都解决了， 靠我一人啊！ 嚯， 牛蛙呢再给你点缀点缀，100万就是你的。 嘿， 大票跟密歇根， 带着辣椒麻椒。 王大爷老师现在说，我一个人现在我是分身乏力了啊， 确实 稍安勿躁，我得组织啊。像我这种吃货认识不少， 嗯， 家宝了， 嗯， 周飞了， 我帮不上什么忙。 李小柱啊， 但是他们食量有限。 李大红啊，特别是我这个战友李大红，我们俩这个由吃生出的这个深厚的感情， 没有， 我们决定对你们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嚯 嚯， 援助！ 我们这个叫做和平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愿意伸出这个援嘴 啊。 圆嘴 就解决人泛滥的问题、啊、 还有原味那个 原牙 生存还是死亡濒危还是灭绝 这是一个问题 敲我了 都敲你了 This is a question 嚯 我估计都解决完了我就筷子了、 哎、你又成筷子神了 那说明这个外国人还是很重视这件事儿啊这个邀请王大磊老师 去 我觉得外国那消也不太准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在大街酒吧里大雷 啊干嘛吓我一跳 哎呦 哎你中午刚歇会儿你干嘛呀这一 行

佛前金座，罗汉归位，降龙伏虎。苏灿，你享尽人间富贵，也受尽人间苦楚，如今大彻大悟，我就以洪七公第七代传人的身份封你为睡梦罗汉，再以回梦心法传授你睡梦罗汉拳，希望你好好利用，接受吧。 前辈，前辈，前辈， 苦尽甘来。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推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时间不多。